会讲到叮叮叮叮。诶，大家快啲出声啦！好啦，今日咧就系第43集啦。因为咧上一次咧，我就决定咗咧，即系请咗咁多嘉宾嚟咧，我就要将佢咧斩咗两集嘅，咁就可以呃多一个星期啦。喺我封咪嘅期间，就唔会话即系开咁多天窗咯。咁、咧今日咧而家坐喺度咧，仍然系有思力啦， 系大家好， 剑心啦， 大家好， 同埋富斯克， 大家好。 你睇下佢哋三王一后。即刻静晒， 哇！你喂，哇！你呢一刻嚟讲呢啲嘢，我哋好尴尬喎，尤其是我呢个死角位冇得走 嘅。咁咧就，咁所以我哋上一次咧就上一集咧就讲咗第一次有 Soho 喺度啦，跟住第二次咧我哋就讲咗 Speed Dating 啦。咁、今次翻嚟咧，上次就讲咗原本就系呢一节咧就会阿富斯克讲一讲呢、這个 咩 共同分担。一间屋同埋结婚嘅分别咁样啦，咁但系我想讲少少，即系我哋上一集尾嗰度咧，咪讲即系呢个 dating 嘅文化嘅。因为我哋讲到话speed dating 嗰度咧，譬如话好似剑心玩嗰啲咧 ，table for ten 嗰啲咧，咁你咪要同一番说话去 唔系 ten 嗰个 twenty 咯，系十男十女啊嘛。 at least 唔紧要啦。 系啦系啦，即系 table for six 嘅延伸啦，咁样。咁咧就你咪要讲同一番说话讲好多次嘅同一晚。咁如果你玩得太多嘅话咧，其实你。本身你就會麻木噶啦嘛，對呢啲嘢，同埋你會 recording machine 係咯，同埋你會覺得自己係即係 sell 幾多 sell 自己唔去噶嘛，因為你同一晚講咁多次，如果你玩一晚講十次，然後你玩五次咁樣啦，咁你就講五十次噶咯喎，係啊，咁而一般人都好難打開呢個話題噶嘛，即係不外乎就係坐低就係問你做啲咩嘢啊， 我可唔可以叫佢問翻隔離個女仔？ 呢啲 regulation 唔啱嘅，講對面嗰個傾噶嘛，你陣間一轉就轉第二個噶嘛。 明白 吗？哦， 你都不明白咁其实我就想到如果我去做 speed dating， 虽然咧，阿剑心话如果我去咧，大家都会以为我系妹嚟嘅。咁 妹硬啊， 妹硬。咁话掂，人哋都系以为我系妹啦，因为我好贪玩噶嘛，所以我即系好怕闷嘅。如果要我重复讲同一样嘢咧，讲咁多次咧，我系唔得嘅。咁我就一定忍唔住咧，去到咧见到嗰个人嘅反应或者表情咧，我就会讲啲其他嘅嘢。咁我终于谂到我会讲啲咩嘢。就譬如我，去到 speed dating 啦，見到劍心啦，佢好即係少少緊張，又好正經咁樣坐喺度。可能我一見到佢，我就會話：係咪好緊張咧？係咪好無聊咧？係咪覺得你哋啲女仔質素好差咧？ 你嚇親人 我！我一定會咁樣，我實忍唔到。跟住咧就佢話：頭先個男仔你咪覺得好唔得咧？咁樣，於是乎就會搞我個局咯。 頭先個男仔嚟噶？ 係。你想讲 即系你隔篱嗰个系男仔嚟 嘅，唔系咁你轮住噶嘛？同埋我最初咧成日以为咧，即系佢要捧埋个餐具，即系我自己想象嗰个套话咧， 牛扒 系成碟牛扒搬去隔篱，跟住继续锯，跟住锯五分钟又再搬去隔篱继续锯咁样，即系其实都几灾难啦、不过我哋有讲到咧，其实喺嗰、那个性爱外作战嗰节目里边咧，嗰、那个金牌经纪人佢都有讲过咧，话因为香港其实 系 好缺乏一个约会文化。系啊，即系啲人睇约会呢件事睇得太过严重啊，即系觉得约会一定要为咗一啲目的咁样，即系唔可以话就系 enjoy 嗰个约会嗰个过程咯，或者系即系就算你唔系咁嘅意思，或者被你约会嗰个人可能佢会即刻谂，会想太多，即系会觉得佢会唔会有下一个 好避免 嘅目标咯， 好避免单对单一男一女咁样嘅出嚟。即系唔一定系约会噶嘛，其实可能食餐饭咁样。 食餐饭或者系 香港啲女仔就好少会咁会应承呢啲， 或者佢会即刻揾多一个 friend。 系啊，即系如果佢 好似要保持精洁咁，我听到。 即系如果佢觉得你唔系一个合适嘅对象，佢就唔会一个人出嚟。即系比较，但系通常会比较少啲。 讲起呢个咧，我插开一个，即系之前有个听众咧问我嘅一个问题咧，佢话佢。逢亲约一个女仔咧，那个女仔都会找一个朋友出嚟嘅，即系咧，譬如佢系想约 A 嘅，咁咧个 A 小姐咧就一定系揾埋 B 小姐一起出嚟嘅，每一次都系买一送一嘅。咁咧就咁佢就问我啦，即系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咧，佢约 A 嘅时候咧，阿 B 唔会出嚟咧咁样。咁呢个问题其实而家都唔系问题噶啦，因为呢个听众都系好耐之前问我嘅。咁佢当佢问我嘅时候咧，我就即刻俾咗个答案俾佢嘅。我个答案系好认真，但系佢就觉得我唔认真。 请讲。 我的答案就系改为约 B 小姐咯。咁改为约 B 小姐嘅时候咧，咁 A 小姐就唔会再带 B 小姐出嚟噶啦。咁我嘅理由咧就系、是，因为佢约 A 小姐，咁佢嘅为咗即系结识佢。 希望可以追到佢啦。咁个 A 小姐就一直带个 B 小姐出嚟，咁、就显示自己系唔被追，唔想被佢追啦咁样。咁呢个系死局噶嘛？咁除非佢杀咗个 B 小姐嘅啫，系咪先？ 佢揾阿 C 翻嚟咯，好似。 咁但系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佢改为约 B 小姐。咁于是乎 A 小姐咪丧失咗被追嗰种。嗰种优越感咯， 系 咁佢就会有呢个危机感啦嘛。咁、佢下次再约佢出嚟嗰时候咧，咁佢咪会再带 B 小姐出嚟？ 唔系，但系佢可能会觉得系甩烂嘅。 你讲系 A 小姐？ 系啊， 我猜估就系、是，即系如果有个男仔约我，而我好串咁样带多一个女仔出嚟咧，其实 你应该带多两个男仔出嚟， 越嚟越多， 好烦、 啊。变咗 speed dating 我 都唔系，我觉得个 A 小姐肯同个男仔出嚟，其实对佢都唔系太差嘅，就唔会话甩烂嘅。 唔系，即系我点解话佢会有一种被追嘅，即系佢而家维持咗一种被追嘅优越感。如果唔系，佢就直接拒绝嗰个男仔咯。 系， 佢咪唔出嚟咯？但系佢出嚟，但系要带多一个女仔咧，就显示佢系 enjoy 俾人追，但系佢又要显示佢唔系呢一刻唔系唔要俾你成功追到咁样咯。 哦， 咁所以 即系扮常菜啦， 类似咁样啦。咁于是乎你转改为追 B 小姐，咁系咪即刻冇咗嗰种被追嘅优越感咯？ 咁咪违背佢嘅良心？ 边个违背佢良心？ 违背你嘅位听众嘅良心。 都系一个手段嚟嘅。 所以佢咪以为我讲笑咯？即系佢就话佢做唔到咁样咯。系啊， 咁卒之 做到嘅，你逼下佢得噶啦。 卒之好似都佢冇再 update 我咯。即系个下文系啊，咁好似就系、是、系但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咁、如果听众听到呢、這 个，你哋觉得咧？作为男仔 就可以回复下俾我哋听。 我谂中国人嚟讲比较少，就是、香港人尤其是，假如唔系话即系咁多拍拖机会嘅，我觉得好难接受呢一点。虽然我认为头先听你讲嗰、那个。嘅嗰啲手段啦，那個、手段就非常之 work 嘅，我認同。 嗯， 系啦， 不過 一系就改為玩三 P 咯。 比較擔心就係係啦，就係、是、 呢、這個佢話唔到事噶，我想話。 但係會唔會佢就咁追求到阿 B 就冇咗，即係但係佢又唔係即係唔中意阿 B 咁咪大件事。 佢約佢啫， 都唔係追嘅，食餐飯，只係約阿 B 去麥當勞食嘢， 好容易，好容易，好容易變鬧劇嘅一陣 B 消失。爱上咗佢， 系啦， 跟住 A 就会同佢争噶啦， 撇唔甩。 呢啲系港剧桥段嚟嘅， 唔系我觉得 A， 我觉得 A 系会走嘅，系会系会。 因为 B 小姐一定会讲翻俾 A 小姐听，佢约佢噶嘛。 嗯， 系啊，咁就形势就可以扭转 嘅。话唔定恭喜佢都话唔定 嘅。系啊，或者佢追 B 小姐期间发现就佢真系中意嘅系 B 小姐。 系咯， 你唔知噶嘛。 好难讲。 或者一拍两散，两个都冇咯。 系啦，或者追佢成功三 P 咧。正晒咁静嘅， 即系 都系一个公开嘅节目， 可能系无限嘅， 系啦。 好，咁我哋咧就其实呢一次就唔系讲 dating 嘅，不过即系补翻上一集即系尾声嗰少少嘢啦。咁就今一次咧其实就讲咧就系、是、即系因为我哋上一集咧有讲过话恋爱同埋结婚其实系两件事嚟噶嘛。咁、但系我哋中间又讲过少少咧，就系话即系结婚系好多系即系生活上面嘅妥协啦，咁结婚之前就会有一个步骤嘅，咁因为我哋喺咪后呢度听到阿富士克讲佢嘅经验，因为富士克而家系我哋四个里边唯一一个已婚嘅人士啦， 系， 咁咧同埋富士克咧就话咧佢咧虽然已经系结咗婚，但系佢对佢嘅太太咧仍然系有充满住望到花啦，同埋有 bling bling bling 咁样嘅感觉嘅，咁因为我哋知道原来咧富士克太太咧都系我哋嘅 fans 嚟噶嘛，所以富士克讲嘢要好小心， 系啦，冇错，即系唔可以乱讲嘢啊，真系。 而家咧就系每讲嘢之前咧，佢都要谂一谂咧，要戴几多个头盔喺个身度咯。咁但系咧，我哋就想富士克分享一下咧，因为佢头先咧就讲过佢其实同佢太太发展都几快。是不是 是啩， 虽然他太太跟他是小学同学啦， 是 的，这个是都挺有趣的，就是小学同学一段时间没见，然后见回就发现了对方充满着花朵和 bling bling bling， 那很快呢就去到谈婚论嫁那个阶段了，所以傅先生就表示他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他的恋爱和他的婚姻是可以是融合在一起的，那就并不是说是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嚟嘅， 其实呢啲情况都唔少。 点样？ 我想话，我都有，即系我识嘅朋友当中都有。 即系同翻小学同学拍拖。 系啊，中学或者小学啦，所以其实啲 reunion 嗰啲，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都系一个 系啊系啊 一个。 我有个朋友都系，即系十几年冇见中学同学，跟住见翻就结咗婚。 即系可能系一个变相嘅 speed dating 咁样。 因为我之前讲过啦，即系我话咧，其实莫文蔚咧，咪就系嫁咗俾佢初恋男朋友啊嘛，所以。 同初恋男朋友保持住联络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同埋冇咁尴尬噶嘛，你一定有共同话题噶嘛。如果你呢啲 reunion 嘅话， 唔系最紧要就系大家知道对方个底啊，即系咁开头开始讲话题都比较方便啲。其实变咗日本嘅动画同埋剧集，我慢远少少，就系、是、太多啲同窗会嘅题材，就系、是、因为 同级生嗰啲啊， 系同级 同级同级生系第二啲嘢嚟噶， 冇、 哦、 错， 冇玩我唔知啊， 你唔好呃啲听众啊。 吓死啦，我听唔明喎、 啊。诶，唔需要明， 唔需要明噶啦， 咸湿噶。 日本人 纯爱嚟嘅，纯爱嚟嘅。 日本人啲纯爱都好咸湿嘅， 咁嗰啲都系爱嘅一部分嚟嘅， 系咯。 好 OK， 咪翻翻嚟。 死我完全听唔明。好啦，咁即系但系咧因为喺富斯克嗰个即系亲身嘅经历里边咧，佢喺恋爱同埋结婚其实发展得好快噶嘛。 嗯。 咁我哋又喺咪后咧就倾到即系恋单身啦，恋爱啦，独居而恋爱啦，共同。即系嗰个女仔上佢屋企倾偈，倾夜咗，唔小心 瞓埋啦， 意外过夜， 唔系应该咁讲，系上嚟煮饭倾偈，咁可能有阵时夜 咗， 过咗尾班车咁样，系、 哦、 啦， 嗰、那个状况， 但又唔想搭亡命小巴， 系啦，又唔可以搭亡命 van， 搭的士，呢个世界有的士嘅。 的士又贵， 系啦， 住好远， 司机好恐怖。 呢、這个时间又呢种情形又恒常地发生， 系啊，又 落唔系噶。其实我有阵时咧，真系的士送去，然后的士翻嚟噶自己吓。 哦， 呢、這个头盔嚟嘅，大家听听都明。咁咧就去到呢、這个即系真系结婚啊，即系共同生活噶啦。咁咧，但系富先生就话咧，其实因为我自己觉得咧，我自己觉得即系过夜唔小心过耐咗咧。听唔听得明嘅佢啲听众，咁咧即系煮饭跟住倾偈，唔小心瞌着咗嘅呢段时间，同埋结婚其实差唔多嘅，即系都系大家一齐生活啫咁样。咁但系咧，傅先生就话唔系嘅，原来系好大分别嘅， 系有啲唔同嘅，始终咁即系头先讲一样咧就。其实是即是有时候会上来煮下饭啊，或者是即是一起看电视啊，咁嗰种啫。咁嗰种生活呢其实就是即是当然呢你是一个即是一个恋爱的关系里面跟住啊可以一个地方一个小天地呢咁是当然是周围都有花朵有背景音乐咁 嘛。有背景音乐。自己一个老套播。 是啦自己一个老套 播。你开了 Hi-Fi 咋。唔是即是好像你睇作死不离三兄弟咁呢佢会幻想有啲歌舞啊咁样咁直情。即是咁呢个就是恋爱的感觉啦。 我见到检测凹咗嘴。 我真是即刻想嗰套戏嗰啲歌舞喺 嗰啲玻璃活嗰啲， 系啊，玻璃活嗰啲 ，pat pat 嗰啲咧。 我唔系嗰 part， 讲佢遇到个女主角嗰 part。咁咁而喺个过程里边，咁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住嘅，咁嗰个地方咁譬如举个例子啦，即系我话自己执好啦，咁可以招呼佢上嚟啊食下饭啊咁样。咁咧，原来我执好屋个定义咧，同我当时女友即系而家太太咧执好屋嘅定义系唔同嘅。我认为好整齐咧。但佢上到嚟，咦，冇咁撈教嗰啲嘢咁樣。 所以如果佢係上嚟煮飯仔一齊睇電視，同埋唔小心瞌著咗過夜嘅時候咧，佢就唔會點樣批評，唔會點樣批評話間屋執得乾唔乾淨。 係啦，應該笑住話俾你聽啊，好似你又咁叫執咗屋噶啦，咁樣啦嚇，即係會比較上係大家會 寬容啲， 寬容好多嘅，即係因為始終离开共同生活仲有一段距离嘅， 吓、 即系始终系即系大家嘅关系仲系一个恋人嘅关系，吓咁所以 结咗婚就唔系死佬仲执屋 咁，执屋就系我噶嘛， 咁系宽容好多。咁到结咗婚咧，其实个期望会唔同嘅，即系个期望系即系虽然我都必须承认啊，我做得唔系咁足嘅好多嘢吓、譬如做家务啊，或者系维持间屋嘅整齐啊，各方面咧，其实系点讲咧？即系其实会期望高好多噶啦。当你成为一对夫妻之后，咁、而呢啲嘢好多时，即系其实就算唔系我，即系可能啲朋友啊，有阵时咧呢啲好小嘅事咧，都会变成一啲冲突位嘅、即系冲突位唔系讲紧话你出边有第二个啊，或者咩嗰啲就嗰啲唔系冲突添啦，嗰啲系危机啦。但系好多时嘅冲突就系嚟自啲好小嘅事。咁、而有女人係可能有个习性呢，就係佢见到间屋乱呢，佢就会顶唔顺，顶唔顺就会帮你搞掂佢。 但搞掂嘅时候呢，咁佢就会 心啊心心不忿， 系啦，心不忿就会觉得，喂，你条死佬吓，你喺度吓，即系阔佬懒理啲嘢吓，自己喺度坐喺度唔知做乜咁，或者喺度上网喺度打机咁样，就我做到死下死下，你又唔理我咁，咁呢啲嘢咧，佢做嗰下佢未必会讲嘅，但系到咁上下咧，你就会知死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就我谂喺呢个过程里边都要好多地方，即系作为一个男性要学习嘅，其实吓、你冇理由要求对方乜都做晒噶嘛，系咪吓？ 我都好中意执屋嘅， 系 系咯， 系啊， 其实我都执， 我冇怨言嘅。 其实呢个我都执咗嚟噶啦， 喂。果然大家对于执咗嘅定义系好唔同咯、 啊。我报我话埋俾洛韵听，我执咗噶啦。 我知道，我知道你执咗屋，唔系即系你执咗呢度，同埋执咗你个样啦。今日，系、你上次讲咗 个样未执晒嘅， 似乎如果唔执，应该入唔到嚟喎。 个样未执晒嘅，我未有时间去韩国，因为 咁、我谂，因为即系富士的太太都系年轻啦， 系 系即系佢就会。即系对呢啲琐事咧，会比较即系会比较执着啲咯，系、即系我就会我自己执晒都得嘅，其实，系啊，自己个家务冇咁大就得嘅， 我都唔系好大嘅， 我中意细屋嘅，因为细屋好快就执好啦嘛。 不过就系咯，即系两个人相处，我谂即系可能有一样嘢，男女个预期可能有啲唔同嘅，即系男性可能对于好多嘢嗰个忍受程度好高嘅。咁、但女性未必真係咁高咁、而如果两个唔即係大家你又唔讲我又唔讲嘅时候呢个男性就会慢慢呢自然地呢就会觉得啊好多嘢好理所当然。咁理所当然到咁上下呢咁女嗰方呢就会觉得自己好似即係你即係搵我笨啫。 但好难讲嗰啲女仔呢可能佢会觉得佢好难忍老公唔帮手洗碗啊或者唔帮手扫地啊但可能老公有个二奶去忍㗎。忍咗几年、几廿年都系， 我唔敢试呢个。 咁除咗即系，其实所以婚姻系好多都系生活上面嘅，即系嘅协商啦。所以我之前上一集都有讲话，点解我会觉得恋爱同埋结婚，即系婚姻咧，系可以系完全系两件唔同嘅事咯。即系恋爱你系冇咩协商的，即系冇乜需要协商咯。一去到要协商嘅情况咧，其实已经系差唔多要生活。即系生活上面又有交集，先至可以，先至需要有协商。 拍拖可能最多嘈下，睇边套戏咁样嘅啫，去咗食饭，即系主要系见面嘅时候先至有少有需要，即系去倾嘅，即系去合作，系去即系得到共识嘅时候咯。 咁头先另外傅先生有讲过嘅，另外一个有趣嘅咧就系佢话即系最 enjoy 嘅时间就系、是、嗱，我而家踢爆佢咯。我唔理咯，唔好剪喎。即系咧，佢我最 enjoy 嘅时候咧，就系独唔系独居而恋爱嘅时候。 恋爱嘅时候 系恋爱定恋爱嘅时候？ 恋爱嘅时候， 阿莹即系承认咗啦。即系话佢最 enjoy 咧，就系独居而又唔系单身嘅时候，即系嗰个身份唔系单身，有女朋友，但系自己住就系最即系最 enjoy 嘅时候咯。咁但系。呢段时候你又唔系维持咗好耐 嘅，系咁， 所以更加怀念，因为唔系好耐，所以更加怀念。 唔系咁，你每个人总有啲时间，你会谂起自己一啲比较自由奔放嘅时间，即系个日子咁。 自由奔放呢两字， 不过嗰种 四个字好有下想。 我谂起条孖烟通。 系啊， 我谂起咩都冇 咯。吓、着住孖烟通喺条街，唔系喺屋企喺屋企度周围走咁样。 咁不过就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咁点解又要结婚咧？咁一定有啲原因噶嘛。即系你就系、是、将你嗰啲自由奔放换取另一样嘢嘛。就系换取即系一个即系你以后嘅生活系能够一齐嘛。咁两害取其轻嘅，唔系叫咩啊？唔系两，唔系 两害取其轻， 唔系叫两害取其轻，叫做二二拣一嘅时候咧，咁你最终你都系会选择咧吓，都系要一齐生活嘅。其实， 唔觉意爆响口， 系咯，原来两害取其轻， 讲错咗，我中文唔好，讲错咗， 你都中文唔好，唔系啊？咁即系喺呢个，即系你算都系。主流价值观的奉行者咯， 都算是 的，即系都系觉得 系两个人一齐住一齐生活系好过一个人，系咯， 系 系咯。剑心咧， 我都算做系偏向主流嘅，咁其实我都好憧憬可以啊富斯克咁嘅啊状态，虽然我就暂时都未试过独居而恋爱呢啲情况， 同埋独居而恋爱嘅情况， 我呢个 我 呢个。 我都认同嘅，系啦。 嗯，咁阿 Steve 又唔系咁谂，我不过留翻俾你下一次讲啦，即系你话要讲一啲哲学性啲嘅话题嘛。 扮下哲学，扮下高层次。 好，咁我哋咧就休息翻嚟，就俾阿 Steve 讲一讲佢高层次嘅话题。 好， 好。 Time and again, I've longed for adventure.Something to make my heart beat the faster. What did I long for? I never really knew. Finding your love, I found my adventure. Touching your hand, my heart beats the faster. All that I want in all of this world is you.You are the promised kiss of springtime that makes the lonely winters seem long. You are the breathless hush of evening that lingers on the brink of a lovely song.You are the angel glow that lights a star. The dearest things I know are what you are. Someday my happy arms will hold you, and someday.I'll know that moment divine when all the things you are mine. Time and again I've longed for adventure, something to make my heart beat the faster. What did I long for? I never really knew. Finding your love, I found my adventure. Touching your hand, my heart beats the faster. All that I want in all of this world is you. You are the angel glow that lights a star. The dearest things I know are what you are. Arms will hold you, and someday I'll know that moment divine when all the things you are mine. 咁 其实咧，而家系最后，即系呢个剩女作战马后炮嘅最后一节啦。咁其实 可唔可以改一改？ 乜嘢 叫做我老婆系剩女咁得唔得？ 你老婆系剩女，好似一套韩片咁样，系咪？唔系，我想讲嘅就系咧，即系即系我哋兜翻去讲嗰个节目嘅，即系入边咧，都有提到一样嘢嘅。其实我哋上次做访问嗰时候都有讲过， 系 就系、是、即系。女仔因为剩女都是讲女仔啦。咁即女仔而家香港嘅女仔面对嘅问题究竟系咩问题呢？咁我杂志就写咗少少我讲嘅嘢，即其实系嗰个过渡嘅问题。即以前一夫多妻嗰阵时候，女仔系惯咗一个卑微嘅啲嘅角度。 系 咁卑微啲嘅唔系角度，即卑微啲嘅态度去生活嘅，因为佢只系嗰个男人嘅可能三分。三个老婆嘅其中一个老婆诸如此类咁样，咁1973年就系变成 一夫一妻啦。咁其实一夫一妻其实只系三十几年嘅历史。咁、嗯嗯、女仔由一夫多妻过渡到去一夫一妻呢个过渡期间发生咗啲咩事咧？咁发生咗嘅就系女仔嗰、那个生存嗰个能力咧高咗好多。 嗯 嗯， 因为即系个制度。婚姻的制度改了，而呢、我们社会的、那个政治经济的个结构又改了，那我们又变成以前是村家花的嘛，即是做工业工厂，现在它变成做是服务性行业或者金融服务行业，那、而服务行业里面呢就是女仔占优的嘛、 嗯、 即是女仔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它是可以、得到很多工作的机会，同埋佢嘅表现咧会系好过男仔嘅，即系 generally speaking 啦。咁尤其是系大，即系你初初大学毕业廿零岁，去到三十零岁咧，好多时候都系女仔系占咗上风嘅。喺做事嚟讲，首先男仔比较迟熟啲啦，即系佢哋同埋你服务性行业咧，好需要嘅就系社交能力啊、语言能力啊，即系各样呢啲咧，都系女仔嘅 DNA 系占优啲嘅。咁于是乎咧，女仔喺我哋由女仔比较卑微嘅位置里边，过渡到去一夫一妻里边，佢唔单止系即系呢个由。自己依赖男人，女仔依赖男人的这个咁嘅角色咧，变成其实佢系攞到好多社会资源，佢其实系抢咗好多男人嘅社会资源添。咁但系咧，女仔变成而家我哋而家咁样嘅时候咧，我哋攞到好多社会资源，我哋可能工作上边啊，各样嘢咧都比男仔叻，或者系好多赚钱多嘅男仔啊，诸如此类咁。但系我哋嗰个心态咧，仲系留翻喺。以前一夫多妻嗰个状况就是希望找一个依赖的人，希望找一个男人是自己可以依赖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的。 非常认同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的。就是说呢，其实女仔现在已经是占住社会里面一些很即不少不错的资源。而她在攞到資源的情況底下，佢仲希望揾一個客觀條件上邊係可以俾佢依賴嘅男人，但係你原本已經搶咗佢好多資源噶啦嘛，你又點樣可以？即係你會好難咯，同埋係有矛盾咯。係 冇錯。 係啊，咁而呢個矛盾咧，就係令到剩女呢件事咧係產生咗，就係女仔好多嘢諗唔通啊。佢諗唔通點解佢唔可以揾？點解佢咁困難？点解？因为佢仲系寻觅紧一个各样嘢都要强过佢，同埋喺资源上边系要佢去以，即系可以俾佢依赖，系供应俾佢嘅男人。咁但系其实佢又忘记咗自己喺呢个社会上边已经攞到好多资源啊嘛。 佢应该要俾人依赖又差唔多。 系啦，调转啦，即是咧，即是话咧，女仔谂唔通，香港女仔谂唔通嘅嘢就系佢谂唔通点解佢搵嚟搵去都搵唔到一个强过佢嘅男人。而佢唔佢谂唔明就系、是，其实而家呢一个社会结构咧，其实系男仔咧系一个处于一个下风嘅状态， 俾人恰紧啊， 系咯，佢系处于一个下风嘅状态， 好惨， 系啊，即系所以咧，如果佢谂得通嘅话咧，其实就唔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即系当佢突破咗，谂通咗，佢揾嘅唔应该系一个可以俾佢依赖。资源上面依赖的男仔的话，其实他整个视野是广阔了很多，即是他整个他的光谱可以大很多，用了政治的字。这个是我上次跟那个、即是那个记者呢聊天呢，即是电话簿访问的时候呢、嗯、即是我一路跟他聊的时候，我一路想得，即是我想到的一件事，就是我在个 Facebook 上写话对爱情有个新的体会、 嗯、 就是我因为跟他讲倾偈的时候，讲下讲下我就讲通了，但是可惜我觉得我讲得那么精彩的一段说话，他是一个字都没写到下去了。那 anyway, 都比较深入，所以可能不够篇幅写。 那所以呢就、所以我觉得即是总结剩女这件事呢，这个现象呢，其实那个解决这件事的那个人呢，其实就是那个女仔本身，就是他要了解咗而家嗰个客观嘅环境，佢会要用第二个方法去谂呢件事咯。如果你用第二个方法去谂呢件事咧，成个世界呢、這个世界就唔同咗咯。 我甚至我觉得系应该咁讲，你嘅态度应该系要更加跟翻实呢一个时代，你而唔应该系用翻一个旧时代嘅价值观去 去去睇呢个世而家呢一个世界咯。 嗯， 即系当你个即系当你30,000蚊嘅时候，你想搵个50,000蚊，咁几多即系有几多人50,000蚊？即系有几多个50,000蚊嘅可以俾你拣到咧？而你当中有几多个可以俾你合适即系啱你心水？ 同埋咧，即系爱情究竟系一件咩一回事咧？嗯，即系爱情究竟系一件咩回事？爱情究竟系唔系月入30,000蚊就要配一个月入50,000蚊咧？即系呢个系咪爱情咧？咁样咁好明显就唔系啦，系咪先？即系呢个其实大家都答得出嘅，唔需要恋爱小天后讲。即系大家都答得出，其实爱情就唔系一件咁嘅事嚟嘅。 但 系 香港会比较困难啊。 但系当大家即系佢就要知道自己，你系想追寻一个稳定嘅生活啊，或者系你想觉得一个人供楼辛苦，不如揾多个人一齐嚟供楼舒服啲啊？定系？即你想要乜嘢咯？ 其实呢个同香港嗰种经济效益嘅追求系好有关系嘅。其实如果你话传统以前系咁样嘅，其实我想话，其实以前都唔系咁，以前都系逐门对逐门嘅啫嘛。 嗯， 即可能系一啲好差唔多 level 嘅，即系佢唔会谂住要结咗婚之后个男仔系供给一啲更好嘅生活俾你，可能只不过。当初最多是维持翻原本嗰种生活，咁已经是好即系满足噶啦。以前就系、是，但系而家就会觉得，哦，我嫁咗，我都维持翻一样生活，点解我要嫁呢？咁即系甚至有啲咁样嘅即系啲，我觉得系唔好应该嘅心态系全即系甚掺杂咗喺里面咯。 同埋咧，如果你即系如果你只系为咗生活咧，其实而家即系拖累仔自己个生活都系好。好好噶， 嗯， 即系咧，譬如即系买嘢唔使睇价钱啊，即系呢啲咧系你一个人仲系好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就好自在可以做得到，即系你多一个人系喺你身边嘅时候咧，你就会谂埋佢，你会谂多好多嘢嘅。即系如果你只不过系想舒适嘅生活咧，咁其实系唔需要咯，即系唔需要有一个伴咯。咁即系想生仔嘅系另外一件事，甚至你话我想生仔都可以唔使要一个伴都得噶，即系如果你谂得通。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先？所以就是我哋讲翻之前嗰、那个即系嗰啲参赛者佢哋嗰个情况咧，即系有啲人系想要热恋，佢夹硬俾婚姻佢，咁可能有啲人咧就系、是、真系想要更加稳定嘅生活，有个即系有困难嘅时候系有人可以帮你分担，咁呢啲系其实系唔同嘅渴望咯，唔同嘅需求咯。咁而如果全部都摆落去一个模里边，话所以我而家帮你去配啦，或者点样咧？咁其实系一定唔 work 噶咯，系、啊、 最终都失败啦。即系我讲个节目啊， 系暂时咯，系 啊，好似最终即系我唔，因为我冇睇最尾，但系。都冇听过话有啲咩好嘅结局噶 啦。咁好啦，咁啊到阿斯迪讲咧，佢喺开头咧就话咧，佢想讲即系剩女呢个，你点解话我老婆系剩女咧？ 我老婆系剩女，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几得意啊，其实。 我老婆系又系似我套电影嘅， 同埋 唔系你想讲啲哲学性嘅话题 咩？你唔觉得系冇可能嘅咩？即系如果以现今即系我哋坦讲紧嗰种剩女。咁我老婆点会系剩女咧？我都要咗咯，系咪先？ 呢个系哲学问题。 系啦，系啦，唔系。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而家讲紧嗰个剩女系丰盛个剩嘛，咁咪可能咯。即系如果我老婆嘅生活系好丰盛咁，我老婆咪可以系剩女咯。 你头先系咪学？你系想话，你系想讲即系剩女嘅 definition？ 系啊，呢个系。因为佢其实而家系一个食字音嚟嘅啫嘛，即系食。 咁你而家系想讲剩余嗰个剩啊，定系丰盛嗰个剩？ 我想讲是我比较想讲丰盛的盛。 是不是我以为你想讲剩余的盛添？我比较想听剩余的盛。 因为冇乜好讲剩余的盛，即系啲系咯，即系冇乜好。 我咁你讲丰盛， 冇乜好形容。 嗯。 咁其实丰即系讲紧剩女咧，咁其实系一样嘢嚟，即系佢美化咗就用咗呢个剩啫嘛。其实佢哋指紧嘅系同一样嘢嚟嘅啫嘛。 嗯嗯。 但系我想话点解会有呢一啲人出现？即系我以我个人嘅即系少少嘅观察啦，其实唔系我冇嘅，但系外国嘅呢一种价即系个咁即系恨价啦，可以话嘅心态，其实又或者俾个时限自己要某个年龄之前嫁出佢嗰、那个 即那個、 香港就应该是30岁前了，是不是？刚才检生说他很多朋友呢 ,29 岁的时候就很腾鸡的了。 没错。 29岁的时候就即刻冰冰冰冷了。 即那种信念是没那么强的。即香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30 比进去35啦。 大限已到了。 是好像35岁不嫁就是嫁就是被人标签将会嫁不出的，其实。其实早几年都明星嗰扎都已经有扎咁嘅标签贴咗落去啦，即系杨千嬅啊，周慧敏啊， 都已经嫁咗啦， 吓，即系后尾都嫁咗啦，呢几个，吓，咁所以其实就所以系见证，其实应该系冇，应该系世界上如果你肯嫁，其实冇，即系肯你肯去妥协啦，你其实系冇剩女嘅呢个世界。系咁，所以我想话，点解剩女系咩嚟咧？剩女其实只不过系一种系一个 mindset 嚟嘅啫嘛。 嗯， 系只不过你即系当一啲当你觉得自己嫁唔出，你就会觉得自己系剩女，哪怕你系即系18岁可能夸张嗰啲，但系可能系24、25岁嗰啲，而家可能已经有人觉得自己我都系剩女嚟噶啦咁样。 嗯， 咁所以我想即系想。看看你哋觉得即剩女是乜嘢嚟咯？我就觉得只系一个系个心态嚟嘅啫。 傅先生讲下， 我就觉得剩女是一个社会现象嚟嘅，系一个煲出嚟嘅社会现象嚟嘅。咁点解会咁讲咧？咁嗱，你睇翻呢个剩女爱作战啦，甚至之前其实有个网站咧，即系咩高嘢 .com 啊，搞咗个小败犬咩大作战啊嘛，其实都系讲一样嘢，因为你唔想做败犬，唔想做剩女咧，你就要武装自己啦吓，点样武装自己咧？外表啊，咩仪态啊，咩各方面去武装起自己。咁呢啲全部系咩嚟嘅咧？就系学费嚟啫嘛，其实即系要交学费，要俾钱先做到嘅嘢。咁而成个咁嘅社会现象就系一个产业链嚟嘅。咁就系话，喂，一条路服务啦，又有人生教练，又有啊咩板会达人，又有整容啊，又有箍牙，又有乜又乜，有 friend 介绍，一条龙服务。咁咧，全部讲紧都唔系小钱嘅咁、啊、而呢样嘢咁，既然有商机，咁有即系啲商人发现需求，满足需求啦，咁样咁亦都要制造需求噶，咁样咁，所以咧就其实原本件事未必咁严重，即系你抱住一个平常心、去识朋友，去到接受自己嘅缘分吓、啊，即系有缘分嚟嘅时候，咪拍拖咯，就咁简单。但系咧，而家变成一个整体嘅社会嘅焦虑，就系我唔系咁，我就死硬。于是我就要做某啲嘢去到改变呢样嘢。咁而呢样嘢就系商机。咁成件事就系、是、其实系我自己觉得系煲出嚟嘅，系煲出嚟嘅需求嚟嘅。其实， 点心咧？ 都认同傅先生讲煲嘅，不过我就会睇多你一点、就是，就系点解煲得起咧？其实系关于本身我哋本身个社会一啲固有嘅思想。因为我觉得剩女呢个问题香港特别严重，特别出位啊。咁大陆有少啲，点解外国又少咧？其实都系因为一个中西文化嘅差异啦。因为香港都系一个受住一个中国文化影响，即系都系你嘅父母都会觉得啊，假如系女仔咧，你唔好理话佢之前又要帮你读书乜鬼，但系最后尾都系佢都系想你嫁好老公。即系呢一点，我喺香港系即系仲系有好严重嘅一个思维啊，即系灌输俾我哋而家呢一代。我哋希望下一代唔系啦，咁就希望好似外国咁样。咁于是乎有呢一个前设嘅谂法之余，咁正所谓我唔揿水唔敢头投低，咁有呢、這个。思维嘅时候，咁于是乎嗰啲一条龙服务就可以好容易咁攻入人哋嘅心啦。 即系嗰、那个即系一定要，所以我哋琴上一集嘅第一节咧，即系苏豪喺度嗰节咧，我哋咪讲过嗰、那个即系点解而家啲人咁早即系兴翻早婚呢、這个，即系呢个咁样嘅问题嘅，即系话而家尤其是85年出世之后出世嗰啲咧，佢哋又兴翻一大学毕业冇几耐就或者一读完书冇几耐。冰冰白兰就结婚，虽然佢话好多都系有咗就结婚啦咁样，咁但系即系结婚呢件事咧，好似由以前有一段时间系冇咁被人哋觉得系咁严重嘅一件事，而家又 变得翻严重的一件事咯。咁可能就一来就好似富士克咁样讲啦，即系因为商机嘅问题咯。系、啊，即系同埋咧，你呢几年咧，香港都流行咗一个新嘅行业噶嘛，就系、是、wedding planner 嘛。以前系冇呢个行业噶嘛，即系呢十年八年先至有呢个行业嘅。咁而即系一年有六七次嘅婚纱 show 啊，即系。wedding planner 以前啲人覺得結婚梗係自己搞啦，點會俾錢人哋幫你搞咧咁樣？但係而家唔係，好多人都揾 wedding planner 啊，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咁你見到人哋咁樣搞咧，即係大部分人都好容易受人影響噶嘛。咁跟住咧，佢哋就會即係就會覺得呢件係一件嚴重嘅事嚟嘅，即係咧要喺即係。结婚啊，婚礼啊，即系呢件事系一件严重嘅事嚟嘅。于是乎咧，你可能因为睇嗰啲 wedding planner 嘅宣传，或者你睇你啲 friend 结婚，系啲 wedding planner 帮你 plan 晒所有嘢，你突然间就会觉得自己系咪要结婚啊？我结婚系要点样结啊？诸如此类 嘅。我觉得好闷。 嗰啲 wedding planner 系 好多都一式一样嘅嗰啲片啊，嗰啲嘢。 几我谂有起码近呢两年出席咗六七次都系。基本上个 set 系一样， 系咪佢哋去揾咗同一个 wedding planner？ 应该唔系啊， 同一套 software 系啊，同一套嘢。 我谂即系捧乳猪之前就播片啊嗰啲啊，又 呢啲旧噶啦，而家有啲更新噶， 又揾翻啲咩细路仔啲相出嚟啊？ 呢啲好旧噶啦。 我唔系，其实想讲一讲，因为我都识啲 wedding planner 嘅，都 因为而家佢哋可以收到一个唔错嘅报酬噶嘛。 我谂可能我讲嗰个系一个基本嘅套餐嚟嘅。 系可以话有啲咁嘅，即系可能即系始终每个行业良莠不齐。咁其实假如有翻啲水准嗰啲，其实系可以。帮你做一个好 personalize 嘅，咁即系我都认识有啲系咯，都系钱，佢就真系可以帮你做到一个与别不同，起码我唔会好似阿 Steve 讲咁一式一样嘅，咁都系睇下佢个服务水平。 但系因为呢啲行业嘅兴起咧，因为佢会做好多宣传噶嘛，呢啲行业系即系佢会喺报纸啊、杂志啊，佢会上好多电视啊，咁于是乎结婚呢件事咧。其实好多人将结婚同埋婚礼等同咗同一件事噶嘛，即系其实佢哋都未搞清楚，其实婚礼唔代表婚姻噶嘛，但系佢哋其实以为自己要婚姻，但系其实佢系要婚礼啫嘛，即系尤其是好多女仔都系咁样啦，即系佢觉得自己系想结婚，其实佢想要个婚礼啫咁样，咁呢件事就会令到佢有个错觉，觉得自己系嗰啲好想结婚或者系好需要结婚嘅人咯。咁呢个都系一个少少死症，即系你即系人都中意着靓衫啊，或者系影靓相啊咁样。 女仔 中意 分就屎个系， 即系为咗着靓衫同埋影靓相就走去结婚噶、可能就系为咗佢其实冇谂过，其实我自己可以唔结婚，但系都可以着靓衫同埋影靓相呢个 option， 佢哋冇谂过。 系咯，啲新郎好惨嘅，有啲要出嚟唱歌啊。 做咩而家好似你俾人虐待咁样？ 我又讲下啦，即系 唔系我你讲， 我起码听咗三个新郎唱歌。唔系，我想话其实。 其实不如我俾钱你唔好唱， 系咯，唔好唱啦。 唔系以我所理解咧，我都 周一乐咁样咯，我俾100万你，你唔好唱啦。 唔系我都识啲新郎哥，其实绝大部分会肯唱歌嘅新郎哥系自愿，唔会有逼到。 我系自愿噶，但系即系嗰种自愿系 对于宾客嚟讲唔系自愿， 系啊，肯定嘅，系啦。咁但系佢话觉得我婚礼系我嘅，咁我话 系咯，即系好似 我参加我同事嘅婚礼啊，佢咧系弹吉他好叻嘅，咁我哋就都估到佢会弹吉他啦。点知咧佢咧仲自弹自唱，咁跟住咧佢唱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完全听唔到佢唱乜嘢，系一个字都听唔到。于是乎咧，我哋咧就唯有即系咧就话叫佢 email 翻啲歌词俾我哋，知道佢 email 翻首歌俾你， 即系话咧唔通你即系之后 email 翻歌词？ 好多呢啲塔 Q 跟住又放烟花，即系嗰啲 嗰花炮嗰啲啊， 唔知揸住支 系领噶嘛， 领金唔系花炮，花炮都有，但系喺度放，跟住放到成场烟雾弥漫，跟住就捧乳猪出嚟咯，哇！我真系我唔识形容嗰个情况系。即系我觉得啲即系与会嘅宾客好辛苦咯，见到佢哋，即系佢哋又辛苦，啲宾客又辛苦。 但系到佢哋自己结婚嗰时候咧，佢哋都系 会 重复做一次。 吓，我都有咁做其实。 哇，好想知 道。因为点解咧？我嗰阵就懒系特别咧要，咁咧，于是咧我所有嘢，即系唔系所有嘢，好多嘢 DIY 嘅，譬如咩咧？设计嗰张 invitation card 自己整啦，搵 software， 跟住咧就剪片又自己整啦，所有嘢即系唔搵公司整啦，自己剪条片出嚟啦，咁跟住到后屘，即系我都有唱歌，其实 一 讲呢啲故事， 不过咧做晒咁滞，不过就自己整嘅好多嘢，咁自己预备个音乐，自己唱啦，突然间即系懒系一个神秘节目咁啦， 系 好得意嘅个过程系 即系自己俾人虐待嗰时候就心谂，哇你点会咁样虐待我啊？咁、但系跟住到自己做主角嗰时候，我唔理你哋噶啦，我点都虐待你哋一次咁。 系啦，咁所以其实每个即系婚礼里边咧，我都明白有阵时我去人哋啲婚礼，我都觉得哎呀。真 好难， 哎呀，可唔可以早啲咩啊？咁样早啲上市啊？咁样，但系就好多时到你自己做嗰阵咧，就你一定觉得我一定搞世界上最独一无二嘅婚礼嘅。咁当然啦，即系我用嗰个方法，可能有啲朋友都觉得，哎呀，快啲上市啦。咁但系即系我又觉得嗰啲过瘾嘅，即系自己唱歌，即系我呢成其实冇几多次。咁样噶嘛，咁啊， 好似有几百人睇你唱歌， 睇你唱歌喎，真系咁样吓，就要一定要拍手喎，咁样，咁所以系对于个新人嚟讲开心嘅，所以要翻到个老问题就系点解要结婚嘛，即系如果你纯粹为咗结婚好过瘾而结婚咁，即系等于啲人借钱结婚，然后还唔起钱一样，即系好大镬。 即系为咗婚礼， 系为咗婚礼结婚嘛，咁譬如我嗰阵做婚前辅导，即系因为喺。教会要做好长时间婚前辅导嘅，即系做几个月婚前辅导嘅，咁要问好多问题啊，倾好多偈啊，咁样咁都会谂咧，即系其实即系嗰个过程，其实有阵时咧系为咗即系结婚个婚礼过程咧，系除咗自己开心咧，其实有阵时都觉得啊，唉，都系对于另一半一个交代嚟嘅，即系我搞到咁多嘢出嚟， 你都冇理由唔满意我啦， 系啊，一定系一个好圆满嘅婚礼啦，兼且当然啦，老人家咁大年纪，咁梗系俾啲即系做一个孝顺仔，咁即系既然自己又唔介意咁做，老人家又想你咁做，于是就咁做啦，咁样，咁不过就真系要思考清楚嗰、那个即系为乜而结婚呢样嘢。 其实即系好多女仔，尤其是年轻啲嘅女仔咧，佢哋都真系未去搞得清楚婚礼婚姻嗰个关系咧，系我觉得最得人惊嘅一件事咯。因为其实婚礼咧，你可以都搞过咯，系咪做戏咁啫？ 其实好多形式， 好易噶咋，即系你中意影结婚相，咪去影咯。又冇人规定你一定要注册先可以影嘅。系咪先？即系呢啲其实系可以随时都做嘅嘢嚟噶。咁你咪趁信用卡有优惠嗰时候去影咯，即系冇所谓噶。即系你只不过如果想系试嗰套靓衫，影啲靓靓嘅相，咁你咪去做咯。即系完全系唔需要真系去结婚去做噶嘛。如果你想好多人听你唱歌嘅，你咪请咯，你俾钱叫佢哋嚟咯，咁佢哋会嚟听你唱歌咯。咁即系唔。完全是两件事咯，即正如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其实结婚是好可以好便宜的一件事，一千零唔知几多十蚊就可以，系啦，一千零二十蚊你就可以注册结婚噶啦，即系完全系唔需要一百几廿万咁样去做咯。如果你系想着靓婚纱嗰样嘢咧，你可以去条婚纱街影匀咁多都得噶，即系其实系两种。两件不同的事 系咯，你俾钱我实俾你影噶， 系啊， 冇话你冇老公嘅，唔俾你影，冇 两个男嘅都可以影噶，理论上 系啊，即系完全得噶，做乜啫？ 唔系，我谂紧着咩嘅啫？ 咁两即系其实系 着婚纱应该唔肯俾你影嘅， 得唔得噶？ 两个男 着婚纱都得噶， 应该唔得噶，我听过有人问过啊， 系吗？ 系啊， 即系佢惊佢撑烂啲婚纱啫 ，size 唔啱。 可能啦，唔知啊，你嗰 即所以其实即婚礼同婚姻系完全系两件事，但系恒常地都系有人搞错咗咯。即系佢觉得，譬如话一个好嘅婚礼系咪等于一个好嘅婚姻呢？完全系即系 ridiculous 咯，即系完全系冇关系咯。咁你啲哲学性话题你讲完未噶？ 差唔多噶啦。 吓，你讲咗咩哲学性话题？我都听唔出嘅。 吓、啊，佢老婆系剩女啊？ 唔系，即系定义上系唔可能嘅呢样嘢。 唔系剩女，唔系系一个mindset 嘛？我讲， 哦、 即系你有咁嘅谂法，你就系剩女；你冇咁嘅谂法，就唔系剩女啦嘛。其实系一个谂法嚟嘅啫嘛。 同埋咧，我之前喺个 group 度咧，即系当剩女外作战呢套。即系呢条综艺节目咧，即系仲系播紧嘅时候咧，咁有时我都会喺个 group 度 post 一啲关于呢个节目嘅即系嘅话题啦。 但系公共关系科做，关共事务科， 即系我咁讲啦，你当佢系 制作 综艺节目咁睇就啱噶啦。咁咧就 好堕落咁 样， 公共事务科 咁咧都会有一啲即系听众咧 fans 咧，佢都会留言话咧，即系譬如女仔啦，咁佢屋企人都会俾压力俾佢。即系妈妈都会觉得个女唔结婚留喺屋企系一件羞耻嘅事或者系 诸如此类咁样。咁我当时都曾经喺个 group 度留言讲啦，即系我话如果你嘅妈妈或者你嘅屋企人觉得你唔结婚对佢嚟讲系一件即系系一件遗憾或者系一件即系咁严重嘅羞耻嘅事咧，呢个问题咧唔系你嘅问题咯，系你阿妈同埋你屋企人嘅问题。即系冇人话人做咗阿妈就唔可以有问题噶嘛，冇人话做咗长辈就唔可以有问题，长辈都可以有长辈嘅问题，长辈都可以谂错嘢，同埋长辈都可以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呢啲咁样嘅问题，其实系佢哋嘅问题，唔系你嘅问题咯。即系你唔需要将所有嘢都孭喺我自己嘅身上，因为我妈想我嫁，因为我屋企人要我嫁，或者系点样点样，你就会将所有嘅压力咧摆喺自己嘅身上。你就谂一谂，呢啲系佢哋嘅问题，佢哋自己谂唔通啫嘛，唔关你事噶嘛。 咁但系长辈改变唔到，咁佢都唯有改变自己嘅迁就。 唔系，系咩？即系我会觉得咧，即系每人生啊，我如果要活九十岁啊，我唔系话我长大咗我就唔可以有烦恼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几岁都要有烦恼噶咯。 唔系，其实你谂下，如果你结咗，你用结婚嚟敷衍佢咧，同埋你同佢长期咁去拗呢个话题。嘅成本咧，其实你拗嘅成本系低啲， 系低好多添。 系啊，你 只需要搬出去就得噶啦。 哦，系咯，搬最高都系搬出去嗰个租金嘅成本嚟嘅啫。你同你咪同佢拗颈，有乜所谓啫？ 嗯， 系啊，你长期要对住一个你唔中意嘅男人，好辛苦噶。 嗯， 你即系无论如何都系即系俾你同。长辈争拗更加辛苦， 而且咁样都唔系话咁样就系代表唔孝顺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你因为屋企人而去结婚，呢个系唔系孝顺，呢个愚孝啊嘛。即系呢个并唔系代表你唔系因为我牺牲我自己嘅人生，你令到你冇问题。即系呢个唔系孝顺咯，呢个系愚孝咯，系啊。咁所以就算即系。屋企人系谂唔明嘅，或者系佢觉得咁呢个系屋企人嘅问题咯，即系冇人话自己做咗屋企人，或者我做咗人哋妈妈，我就唔可以有任何嘅问题咁咯，即系佢谂唔通系佢问题。 可能系不孝添，搞得唔好嘅话， 系啊，即系所以我其实都几奇怪嘅，即系我觉得到而家都会有咁样嘅烦恼咧，即系对我嚟讲系完全冇呢啲烦恼。即系如果我妈对我有咁问题，我会话阿妈呢个系你嘅问题，唔系我嘅问题咯。 冇有咁嘅长辈就有啲咁嘅烦恼噶啦。 系咯，咁啊就即系希望大家都会即系睇得豁达啲啊，同埋即系谂用个另外一个角度去谂咧，其实所有嘅问题其实都唔系问题咯。系咪？咁咧就剩女作战马后炮，好长呢个节目名。咁就录咗两集啦。咁即系大家听呢集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系封咗麦噶啦。咁就大家就等到6月17号啦。咁我就会同 Soho 喺香港人网咧就会有一个新节目啦。咁而我写完本书之后咧，《恋爱小天后 @I Love Radio》咧就会复播噶啦。好啦，咁下次再见啦， 拜 拜。 拜拜。 You wait, little girl, on an empty stage for fate to turn the light on. Your life, little girl, is an empty page that men will want to write on. To write on. You are 16, going on 17. Baby, it's time to think. Better beware, be canny and careful, baby, you're on the brink. You are 16, going on 17, fellows will fall in line. Eager young lads and roués and cads will offer you food and wine. Totally unprepared are you to face a world. Timid and shy and scared are you, things beyond your ken. You need someone older and wiser telling you what to do. I am 17, going on 18, I'll take care. Thank you. dandies, drinkers of brandies. What do I know of those? Totally unprepared am I to face a world.